就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安稳。 哦，很安息了啊，这也是平安哈、啊。心中对这个100%的就是有确据啊。嗯，还有吗？还有谁？ 我觉得是在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 哦，这个平安是无法言喻的，超过人的 understanding 的，人的那个理性的，但是就是平安。谢谢主，香姐，你呢？ 哦，我看他每次是恩惠和平安一起出现的啊，大家都说的非常好，我都很认同啊。还有一种我的一个领受呢，就是这个平安是因为他恩惠导致我的平安。是因为我知道我在上帝那么是平安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本来该受的惩罚，因着恩惠我就不用受了。我本来该得到的那些福气，因着恩惠我就得到了。不是因为我律己、我努力而能得到神的标准，而是就是他就因为我信他就得到了，所以我就安息，我就平安。因着他的恩惠我就平安，因为我不需要努力讨他的喜悦，达到他的标准。我也不需要谨小慎微的怕做什么错事怕惩罚我，那么反复把这个认进去以后就证明了，这是我跟上帝那好嘛，跟上帝和好的那个基础不在于我，在于耶稣，我就平安。如果基础在我身上，我就不一定平安。我今天可能没做好，今天做点坏事儿，我就没办法平安。今天即使今天好好的，我不知道明天我会怎样。对，那圣经里说是一人七次跌倒还要起来哈，他这个平安就在于是恩惠导致带给我的平安，就是到这一点上哈。大家刚才说的都非常好， 感谢，谢谢香姐。周一，我们每个人都讲讲你认为这平安，认为这个词咱们从教会里听的最多了哈。没有加的，同意以上说吧，小平。 我觉得就是耶稣，我觉得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就 有 了这 个。哦，谢谢。哎，天莹。 就说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是不会担心你，比如说，哎，我今天说错一句话，或者干错一个事儿，我那个老板或上司会惩罚我，会因为或者跟同事就是说他会记我的时候，这些可能你不用太担心，因为你是这些都是世俗的，但是你只要你跟耶稣基督，你心里面有神，你按神的意思去做，就不要太 worry 那些。 谢主，所以不 worry 工作上的事儿哈。不挖瑞，谢谢。哎，没说话的都要就表达金融。 我觉得，是不是也有一种那个，就是从主耶稣父神那儿来的，就是爱，使我们把这种爱，就是说也，就是说传递出去，所以我们也心里有平安。有爱的意思在里面。 那爱让你平安，感谢主，感谢主。书月。 我同意他的是爱里没有惧怕。 爱里没有惧怕了啊！ 爱里没有惧怕，所以就是平安。 再没有惧怕了。宝珠现在很比较正在思索哈。 我觉得平安就是平安的 啊。好，谢谢小凤。不害怕啊，有耶稣的爱啊。宝元， 我觉得那个比较赞同刘军的那个说法，就是在这个地方平安就是与神的同在， 神有神同在啊。谢谢。 我觉得平安就是说，在我理解，别一下子跌进深谷里，就你不会跌到深谷里，不至于就是说死亡。 有拖着的哈，又拖住了。OK。 平安不至于说你到你谷底，他不会说让你 worse 到我这个地方，我

我仍然靠着这个可以活，我仍然靠这个有平安，这是永不动摇的根基，对不对？所以保罗你看他所有书信里头几乎所有书信都要提说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宝宝贝，谁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但这个是你永远那个，好吧。然后呢我们下面点时间呢哈，我为什么讲这么强调这块呢哈，对不起我讲的有点久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哈要知道了的时候，以弗所书我没讲讲的还不到哈，就是说没讲，今天我相信你们还没完全明白，真的最重要的真理很难把握住，认为呢这就是你发现保罗永远是先从磐石开始盖房子，后面才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心意更新，他不会一下子就帐篷到那儿，一定要这样立住，然后呢接着在上面盖，要不然的话魔鬼就会那个给我们就是攻破了。所以听听向前讲一讲那个讲讲他的那个要不要更新一下，要不要 工作的事情 啊，对工作的事儿， 要录还是不录， 工作的事要不要录，不录了。 那个我就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心里就有感动，去要去小明那里帮助啊，因为周末搬家，上礼拜我就然后早上我就去了，我去了9点多10点了，是不是啊，到他家那儿，然后呢刚好那天刘俊还没去呢，都在呢，他们俩都在呢，就说起来，在我说起来我在找工作，他说哎，我们公司那个你有没有看啊，我说我没看，我大概我看你也是满脸时候我就没看，然后刘俊跟我说哎，这个你是怎么问的，你说怎么说的来，怎么说起，你说是你说是就是管你，说是啊，山西，我说我没管过人，不管我，还管几个中国几个人，是不是啊？ 对， 说那个我那事我做过哈。 对，还有一个硬件的。 还有还说了还有 硬件。对，就管我们俩，然后还有中国的 team。哦，我当时听着就是管你和中国的两个人，我听着这样，然后说我做那个以前学的大贸易的哈，我看哎，他们做电子显微镜刚好挺合适的，就感觉到好像没那么。觉得说可以哈，觉得说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反正当时小平也说，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这个 小平也做了一把先知，你知道吗？ 是小平先说的，说他们公司有工作，不是 小平说先说的， 其实小平先说的。 你后来走了以后， 先预言了，然后呢？ 后来我们俩谈了以后，我发现他特别合适， 我感谢， 因为他计算机搞得不错，然后他有大贸易背景，因为我们俩都需要。 哦，感谢主。 开始我就以为他是那个 computer science 呢。 很奇妙，我原来就是做过电子显微镜。 哦。 我们当时学了一些课程，就做那个电子数，他说去啊，做了原来那个电视机那个打电子数的屏幕上嘛，打量多你就看到电。那这个他们做的同样的道理，是打在这东西上面照出像来。 哦。 我们学了好多专业，可是这个东西哈，然后他就是常。 而且还需要那个 image processing 的东西。 那个我 也 做啊，那个原来我太太做过，跟着她学过。 OK。 啊 ，video streaming 一样 ，video 那个我也做过哈 ，CNC 方面都做。然后小平刘俊走，当时就把简历发给他，马上就发过去了哈。然后刘俊上班去了，我跟小平来给我们来祷告，是吧？在那个房间。然后呢，就当天下午就约了面试啊，因为刘军说的很紧迫，然后那个老板反应过来说是真正说要尽快跟你要安排面试，说是那就下个星期二，因为那星期一是假期嘛，所以那星期二的下午，然后呢让他们那个另外那个在德州的 director 给我打电话，然后呢周末我就赶紧看那些东西啊，然后星期六的时候跟金融在那带小孩，金融给我恶补一顿，那个管理是怎么回事？ 感谢主， 真有用啊！还给我一补，我就不害怕了，就是这样嘛。因为本来上面说的名词我都知道啥意思，什么叫 financial case 我都不知道啥意思，什么 timeline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反正就他就跟我说 timeline 就是 critical path， 那个 financial case 就是能不能挣钱怎么样的，给我培训了。然后星期六让我上个课嘛，我星期六就赶紧找了一个 online， 我有些就是 online course， 我以前注册了那个班主。一贴到我就听那个什么是 manager， 是 first time manager 怎么做，我一贴就听那个，我就把脑子放到里面去，完了我基本上就大概 后来小兵跟我说是没关系，那个他不会考你太那个，他就是问跟你说话。我说那个我现在挺能说的，那我是不是开始能说哈？ 嗯， 就是我开始在读圣经以后，我就给人讲圣经，一讲就停不下来。 嗯哼， 我就变成 练出口才来了，感谢主。 我就说话停不下来。我现在说跟谁说话我都停不下来，说只要是跟我说话这种，很擅长。然后呢，你知道？你看我要给我掌握时间哈、啊。 有，我们还有那个时间，有半。 星期一的时候哈、啊，然后那个班姐给我打电话，但班到12点的时候，剩下都是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就是大概问我一些太那个问题啊什么，大概聊一聊什么的哈、啊。然后我就跟他，我跟他说是我也喜欢 science， 我最近还在读一本 science 的 book 哈、啊，我是about science and God， quantum glory。但我个人我都想提起 God， 我去面试我都跟他提起 God， 如果打 recruiter 我再反馈。然后他说哎什么书？再说一遍是什么书？我说啊读quantum glory。啊他说哦我也很喜欢读，尤其是。我也很喜欢读 science， 尤其是跟God有关，我也很喜欢读。事实上，我是一个 part time pastor。 哦，感谢。 你看，他是 PhD， 他是 scientist， 他 engineer， 他是一个 pastor。 part time pastor。 你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印证啊。 Yeah. 我这个都跳了星期了，实际上星期六的晚上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个 offer， 但是因为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弄。 嗯、 那个要后，那个马上就要做决定。 嗯、 那这个呢，也是马上要哈、啊、弄。然后祷告的时候，小猫看到的意象。 Yeah. 牛姐讲得很清楚，看到印象是两棵树底下一样粗， 嗯， 其中一棵上面就变细了， 嗯， 其中另外一个比较茂盛哈， 嗯， 就没，而且其中一个下面有 family 站着，另一个下面就没有 family， 嗯哼， 我们就有点，我说这样这个得搞对啊，这搞不对的，没前途还没有 family 哈，所以我就得好好寻求这个道理、 嗯， 然后实际上是，然后润芬跟我说是神一定会引导你的，然后就开始引导了。星期天上午的时候，我记得是那个天灵姐妹带领敬拜哈、啊，她在上面就说神引导我们进入新的季节，怎么要变化、舒服的时候，她那个每一句话我就知道是跟我说的， 感谢， 是一个新的领域， 嗯哼， 会不舒服的， 嗯哼， 哎呦，你她在上面祷告的时候，我眼泪都流，我说当时想录下来，再问她她讲的什么，我就觉得每一句话都是跟我说的， 感谢主。 然后星期一的时候，那个人是个 pastor。当时又是一个印证、啊、然后我去面试的时候然后就是 Rob 在 Dr. Belmore 他跟我说就是聊一些公司，就基本上他说公司的情况，然后他给我机会的时候我就聊一聊事情哈、啊、然后他找了一个 technical person， 就那个 contractor 啊，那个 contractor 那个很技术很强，他专门在当他把他叫过来，他一般在当他那个跟我聊天，他聊天我聊得非常合，他说到一个事情我说 Amen，他就问，他跟我说的，我说就是很同意他的，我就说哎呀，啊，他也是，反正后来就他给 Rob feedback 也说是 good， 我当时我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比较不喜欢基督徒的人，会不会跟我说坏话的哈？哎，他也说是对，那我看还有什么印证啊？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雪萍就大概就星期一的时候就给我发了一个麦子，说是他的同事，有一个同事以前在那个公司，就是我得到 offer 的那个 offer 的公司工作，说那公司的工作风气不好，说里面有 politics， 以前是曾经是 public company， 公布上市公司，然后呢，上市有好像是就是被叫做什么了，被 unlist 叫做什么，谁知道？小萍知道，上市公司又被不上市 撤下来了， 被撤。被撤下来了，被下市了，还是被下市了，还是变成 private 的时候，他们现在就是招兵买马要 puffer， 就是使得比较大，好再卖，有这么个事情哈、啊。他就会这样说，说是不太好，然后你把那个老板名字告诉他，他去调查一下，看是不是那个部门，我就把那个我们老板他那个同事名字告诉他，就在那边的哈。然后他查了半天，他说是没查到，可能是做另外做 web server， 我说是做这个，然后他后来给我他给我算了一下，说这个。说是待遇不太好，而且一开始是 contract， 然后 contract 后来他是 contract to hire， 半年以后变成 hire， 说变成 hire 的还会跌、这个信息是面试我的一个人其中给我说的，说他就是说这公司招的所有的人都一开始是 contract， 然后半年以后有可能变成 full time， 然后工资会跌，他就跟我这样说，就雪冰说的两件事情，就表示他对这个有这个叫一个什么有疑惑哈、啊。 后这一份呢，后来，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就没有说任何不好。因为我的目的啊，因为佳佳知道我在国合有风险，不能知道，就是让太太满意这份工作。因为我原来不想找工作，很不想找工作的。我是有份那个东西，我想自己做自己卖，我就时间多，可以读书，可以博士，可以分享，我很不想找的。那他就是一定让我找，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哎，他是让我找，这个是爱太太要这样爱哈， 感谢。 因为他这个事情也是家里的事情嘛，我们突然觉得是我爱太太就是要去找工作，别的我就都不能想，因为别的想就都冲突，我就不知道没方向了嘛。 是。 我在想说，我和能不能去了，我怎么出去，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想我就这一点，就一根筋。就是让太太满意找这份工作，然后太太后来就没有说什么哈，离家近嘛，离家只有十分钟，而且从这个方向开。然后呢，后来就太太我说是要星期一上班，太太就说是那你星期四能不能送儿子去打网球了？星期六能，星期二能不能，星期二能不能带儿子打网球？星期四能不能带孩子弹钢琴去了？四点左右。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离得这么近，我只要出去半个小时回家，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我就可以回去上班。我在下班晚半个小时，我说我去问问，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不行了再说啊，毕竟还有邻居。他就这么恳求，然后他就说是那你决定，你自己决定。然后我就想起了我一直心里边哈，就不想再到那儿去上班，就是三顿半的那个地方。我总觉得那个地方我是已经，那个地方我对不当，就那我原来在那儿待了七年。 哦，你在那待了七年。 我就觉得那个地方我是当，不是那公司，但是那区域。现在我已经不再不是我要去的地方了啊。然后呢，我心里总是每次到抛尾这边，我就想到说是我将来要再上班的话，就在这头。 嗯嗯。 近，然后呢，我就觉得在这头，你看什么都奇妙，就是刚到这头，而且不远，就到十五号就行，十分钟。 谢谢。 就各种，然后实际上我今天得到一开启是什么啊？就大家说到这个平安的时候。 嗯。 我就是知道实际上哈，那个只是神带领我来这个对我好，即使我选错了，即使我选了另外一棵树，它仍然可以变成一棵大树，family 仍然有，因为我的神，我的平安在于我的神，我的平安不在于我选对了没有，这个就是我绝对的平安，那个只是神帮助我在那个时候帮助我，让我知道他在引导我。从错浪子挥霍了一切，仍然回来什么都有，仍然是一个好儿子。就是这样。谢谢刘军，谢谢小平， 感谢主 为我祷告， 感谢主。 谢谢 感谢主，哈利路亚。最关键是他在等候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他有平安，真的，那个平安是对于神的慈爱，神的那个，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已经那个什么，所以这个我说不是说让他介绍这个，不是说这个工作多么 miracle 的成就了，然后我才平安了，我不是，我是说，你看，你只要信靠他。他一定会引领你哈，所以是鼓舞这个东西哈，环境，你就比如说像向前现在马上上了一个新的领域哈，进到了，毕竟呢没做以前呢主要不是做 manager， 这次呢不管咋样 title 上都带着 manager 这个，那你就有一个要求在这个地方，所以呢那都得要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新公司、新关系，下面马上你就会遇到挑战的。啊，新的挑战， 现在心里 都有点挑战。 一边刚才你讲的时候哈，我就在感受我这个虚，同时我就感受这个虚和平安的关系。 Yeah. 因为这个平安，就是我将来会回想起来啊，会非常，我就知道，我将来肯定会非常珍贵的，就像是你谈恋爱的时候没结婚的时候那个，你结了婚你会回想原来谈恋爱的时候，就在我这个虚和平安还同时都在的时候哈，我将来一定会回顾说，哇，当时那个真美。 Amen, Amen. 这个平安就是这样，他的神必要负责带领他，而且必与他同在。关键你要现在就别等事儿做完了你再平安，而是现在就有平安。为什么？认为保罗说的平安跟感觉不是一回事，认为这个平安乃是这个真理，真理是不摇动的，所以我相信这个真理，所以我平安。啊，所以保罗说的这个平安不是我们事成就了感觉平安，或者我今天平安无事了感觉平安，不是那个平安。所以你发现圣经里的哈，你一定要进去，那词真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跟那个门徒说愿你们平安，

认为他这种态度啊，我不会再去了。所以当时我也很为难，我祷告的时候呢，后来呢，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说再给他一次机会。于是我跟同工都交流完了，这次去了，我们就专门跟呢把那个 Mauricio 和他太太都叫到一起，我们就交流。第一个我们问说，我们聚会已经在你这用了一段时间了哈，我说那个你们怎么样，感觉怎么样？然后他说那个挺好啊，非常好。我说那就好，那我说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们交流。我说呢，第一点，我们奉主名聚会的地方，我们原来跟你们说过，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来，认为这是主耶稣的聚会，所以呢来了我们要让他们每一个都感受到被欢迎啊，那个认为他们是主耶稣的客人。我说但是你有两三次的时候那个态度不好，让他们没有感觉到这个爱受欢迎啊，我说这个也不可以的。我说以后要再这样的发生的话，我们就不能在你这个地方了。然后他这个还他同意，没有问题。接着第二点，我们有时候这边聚会的时候，他有一些那个喝酒的人，那当然都是他很少数了。但是呢，他那个饭店挺大的，我们再单独一个房间，他把他安在我们正好边上喝酒。所以我说以后的时候不能在这个边上喝酒，他喝酒没关系，但是要离开一点，互相不影响，我们也不影响他们，他们也不影响。他说这个不行，因为那些人都是我很好的客户啊，然后呢他们来喝酒，他们要坐哪儿就坐哪儿。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本来是要给他一个机会的，因为我们付钱给他的。后来我就说 OK， 看来的话是这样了。我心里就觉得神已经给了我一个，就是说是时机了，结束这块儿。于是我就跟他讲说好，那我们就不影响你，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聚会，然后我们下一次到别的地方聚会，而且呢我们还感谢你。然后呢那天聚会神的同在也非常大，他太太从头参加到尾，然后呢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多给他付了点钱，然后呢以后我们去还会探访他。但是呢就这样一出门就有一个邱弟兄，那里头信主信的还是不非常不错，他就说我愿意开放家到我的店里去。然后呢接着那个在那之前呢，这个露露很多次都说让我们去到他那里。所以你就发现有时候好多环境都不是你能控制。我说这意思就是说平安都在，主与我同在，我就照主给他引导，主的道做。但是大家记住了，神有话，千万不要不知道神的话却不照着他做，你人生会走弯路的。神不会抛弃你，但你会多吃很多苦头。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所以很奇妙的，就是说那个神现在又带领我们要进到下一步去了。所以这个恩惠和平安你们每一天都要思想，要昼夜思想。然后呢你的喜乐，你的平安，然后呢会与日加增啊。我说是感觉经历了啊，为什么？认为这是我们的，叫保罗不停地提醒他们，愿恩惠平安。不信你去读读保罗所写的书信啊，愿恩惠平安怎么样从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独有的，非基督徒不是不信主的他没有这个平安，不可能有这个，这叫不可摇动的平安。好，今天我们就到，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那个，我今天那个就是说还有，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佳佳，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北加州特会你女儿的感受？你不是说这个可以讲吗？ 可以 讲。你要不要花这几分钟讲一下她的那个感受？去那个北加州 啊，他就说因为那个特会上就是讲了几个，就是跟他切身生活密切联系的几件事情，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因为以前他也搞不清了，他听到的答案太多了。对啊，因为以前答案太多了，所以他就感觉就是说改变了他的一生。 感谢主，你知道吗？这个孩子，他们去，他带着女儿去参加江牧师爱火丛燃特会，在北加州那个特会我们参加。你们要希望你们的孩子哈，那个地方真的有，我女儿去了也特喜欢。我陈贝啊，我们那时候